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风云会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风云会》。《风云会》的原剧作者是罗贯中。罗贯中是我国古典文学作家，有《三国志》《通俗演义》等书。下面就请收听戏剧故事《风云会》，改写杜果，演播高慧斌。 团结、统一和稳定是中华民族特强的民族素质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不断追求、实现和发展统一的历史。《三国演义》的第一句话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就是概括了三国时的历史。700年后，中国又出现了一次大分裂。北方先有五个朝代，另有北汉一国，南方出了九个小国。经过50多年的磨合，分久必合，统一于宋，这就叫宋太祖龙虎风云会。宋太祖赵匡胤自幼好使枪棒，攻读兵书，独行千里，游历关东关西，结识天下名人志士，胸有韬略，文武全才，智勇过人。在赵匡胤身边聚集了一批有胆识有作为的人才，头一个是赵普。赵普是赵匡胤父亲的旧部，萧何式的人物，满腹经纶，通晓历史，足智多谋。另外还有郑恩、曹彬、楚昭辅，这都是骁勇善战、武艺超群的人物。这些人讲忠义、讲信义，结为兄弟，志在天下。这天他们走过汴梁桥，桥下有一个卖卦的，叫苗逊。苗逊自幼学习周易，兼通天文、地理、人文之学，隐于草泽，暗访英雄豪杰。那天刚把卦摊摆好，赵匡胤几个人就围过来要算卦。苗圃一看赵匡胤气宇非凡，有王者之风啊，慌忙拜跪说：哎呀，不知我主到来，不曾迎候，望勿见罪。赵匡胤一把把他扶起来说：先生，你胡说了。苗逊说：我看相看得多了，主公乃400年开基帝王。赵匡胤说：先生，如果不是发烧了，你准是酒喝多了吧。苗逊说：主公眉目像尧舜，气质像大禹成汤，应九五飞龙在天之术。赵匡胤哈哈大笑说：我头上没有一片云彩，浑身没有一丝霞光，哪一点像九五飞龙啊？我不过是一个粗鲁的百姓而已，你说这些话那是要犯杀头之罪的，隔墙有耳，开不得这种玩笑。正说着，来了几个军人，把大伙儿给吓了一跳。为首的却朝着赵匡胤拜揖说：我是潘美，奉石守信元帅的命令前来聘请赵大公子进京参加军务，礼金和军服都已带来了，请阁下换装登城。军令紧急啊，赵匡胤随着潘美一路飞马直抵元帅府，石守信立即召见。元帅问及天下大事，赵匡胤说：如今尸骸遍野，田畴荒芜，民力疲乏，祸根在于奸雄争霸，各举征伐，互相吞并。这里是后汉，那里是残唐，早上是后梁，晚上又变了后晋，乱了我华夏呀。 生灵可望王者之势纵横海内，谁能统一中华，谁就能安定天下。施守信起身下拜说：英雄之见，顿开茅塞呀，明天我引你上殿，当面向皇上推荐。后周皇上周世宗正在进行统一战争，为了加强经济军事力量，征聘德能具备的人才贤达，所以十分器重赵匡胤。后来在实战当中，赵匡胤以赵普等人为治军作战的骨干，渐露头角，从归德军节度使升至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。公元959年，周世宗在对辽战争中病死，儿子柴宗训7岁继位，而军事大权实际在赵匡胤的手中。柴宗训即位之后，四边不宁。公元960年的正月初一，后周的君臣正在欢庆新年，忽然接到紧急编报，说北汉和辽国联合进攻。太后忙派赵匡胤挂印总兵官，统领大军抵御联军入寇，北征辽汉。赵匡胤带着赵普、曹彬、苗逊、李楚云、楚昭辅、郑恩等人一起出发，兵至陈桥驿安营下寨，大小三军各以队伍安歇。赵匡胤卸下盔甲，不解征袍，半倚在屏风上歇息。陈桥驿沉浸在夜色之中，但是潜伏已久的一场变动却猝然而至。执掌军中文物的都押司李楚云和猛将郑恩正在密谈。李楚云说：这次北伐我们出死力作战，但主上幼弱，谁能知道？况且太后做主，妇孺当家，胜败皆有危机。都点检掌军政6年，士兵皆服其恩威，功勋卓著，人心已归，不如立点检为天子，然后北伐。郑恩说：幼儿寡母藏在深宫，把这个家管的是四处狼烟啊！我早就想叫他们让位于我大哥。俩人议定，分头串联，最后去找赵普。赵普已经感到军中有反常的动静，正在中军帐等着赵匡胤醒来。李楚云对赵普说：如今天下大乱，幼主太小，诸将愿拥立都点检为天子。赵普说：策立大事，岂是你一二人能担当的？李楚云揭开了帐幕，说：军师请看。只见早有一群将校肃立帐外。赵普说：昔日都点检还是少年，游随州，在董宗本家中做客，夜里董家都梦见有一黑蛇长10数丈变龙而去，接着群虎乘风随之，人间一片紫云盖在城上，风云之梦可能是个预兆，但是都点检忠心耿耿，必定不会听从你们的。郑恩一听火了，说：哦，要依你们慢慢这么议论，何时事了啊？他一把扯过杏黄旗，盖在了赵匡胤的身上，点亮了灯火，拉开了帷幕。赵匡胤半倚在屏风前，黄袍加身，赵普、郑恩、李楚云恭立两侧，俨然一副帝王之相。兵士们一拥而至，齐呼万岁。赵匡胤惊醒了，见此情景险些吓到，说：你们这样胡作非为如何得了啊？苗逊说：主公上应天心，下合人望，乃真命天子也。赵匡胤骂道：都是你成天搞阴阳八卦，弄出这场大祸，你们一个个都该杀该剐。郑恩一听又火了，说：哥哥，你先穿了黄袍，倒说我们不是了。 赵普说：“天命已定，天数难违，主公也要应天顺人呢。”赵匡胤说：“此事绝不可行。”李楚云说：“主公，不行也要行。我已派快马飞报京师禁军元帅石守信，石元帅久已认为主公绝非是池中之物，一定会拥戴主公。”赵匡胤沉吟不语。郑伦又火了，大声地说：“哥哥，你再不答应，我等各自为政，杀回汴梁。”众将齐声响应，仿佛全军躁动。赵匡胤说：“要我答应，必须听从我的四条命令。一，太后幼主尊为皇室；二，公卿大臣不得欺凌；三，黎民百姓不得惊扰；四，州府国库不得劫掠。”众将齐呼：“唯命是听！”士兵欢声震野。李楚云派出的快马星夜奔驰赶到京师，禀报石守信元帅，全朝震惊了，恍然不知所措。太后和石守信商议了半天，最后带着幼主同往陈桥。进了军门，只见剑上弦，刀出鞘，戒备森严。太后对赵匡胤说：“五代离乱，十国征战，是人民涂炭呢。将军功盖天下，堪居皇位，我母子情愿禅让。”赵匡胤说：“臣名威德薄，岂能当此大任呢？”太后说：“幼子孤弱呀，不能驾驭四方，将军德高望重，正合天数。”赵匡胤仍然是一再的谦辞，太后又一再的禅让。郑恩在一旁火了，说：“哥哥，我索性一剑都杀了，岂不利索？”赵匡胤把脸沉下来了，说：“你就知道杀，不知道君子不夺人之好吗？”石守信出来说：“主公不要再退让了，众官跪听诏书。”诏书写得十分的恳切，讲后周人心已去，赵公天命所归，众将齐呼万岁。赵匡胤即位，定国号为宋，挥师汴梁，由此开创了宋代300多年的江山。赵匡胤回到汴梁，安抚百姓，力求稳定，任用赵普为大丞相，开垦荒田，兴修水利，任用石守信掌枢密天下兵机，提拔陈桥兵变中有功之将为各路指挥招讨，选将练兵，积极备战。一个大雪天，赵匡胤扮成普通行人，深夜私访赵普的丞相府。赵普以为雪夜无事，便坐在灯下读《论语》。赵匡胤敲门，看门的问：“谁？”赵匡胤说：“是万寿山前的赵大官人。”又问说：“夜深雪大来干啥？”答：“是来府上听讲。”看门的说：“你走错门了，听讲到庙里找老和尚去。”赵匡胤说：“我要听的是机密大事。”看门人向赵普禀报说：“万寿山前赵大官人特来听您讲机密大事。”赵普开了门，见赵匡胤站在门口，像个雪人一般，急忙双膝跪下说：“微臣有罪。”赵匡胤挽起赵普走进书房。赵普说：“我主冒雪而来，却是为何呀？”赵匡胤说：“我读书甚少，未曾登过孔子门墙，现在不够用了，请你讲书。”于是赵普概述了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礼记》和《春秋》。赵匡胤说：“讲《礼记》是之谦让啊，讲《春秋》其意何在？”赵普说：“《春秋》是对历史之批判，公正褒贬，讲兴亡之教训。”赵匡胤说：“哦，知道了。” 论春秋可知兴亡啊。那你手中拿的什么书？赵普说是论语。赵匡胤又问，论语是孩子入学读的书，你为什么要读它呢？赵普说，论语是治国之要道，我用半部论语可以辅佐我主平天下。这个时候赵普的夫人送酒出来，赵匡胤说，怎么敢让嫂子送酒啊？赵普说，我的妻子是糟糠之妻。赵匡胤说，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，表状不如里状，家有贤妻可免祸殃，这也是当官的一帖良药吧。赵普说，是啊，做官的夫人一不沾财，二不参政，即是贤妻。赵匡胤说，此乃至理名言也。说到此处，赵普觉得赵匡胤有大事在心，就说，我主寒夜不眠，似有隐忧啊。赵匡胤虽把人民困苦、四方多事不知从何解决的忧思尽情地吐露了。赵普说，陛下挂念人民贫穷乃百姓之福，天下统一才能天下太平，唯有太平，民力才可以渐渐复苏，现在出兵征战，统一中华平天下正是时候，但不知我主意向何方啊。赵匡胤本意是先下江南后攻北汉，为了听听赵普的策划，却反过来说北汉盘踞太原，我意先灭北汉。赵普说，如果先打北汉，我就不知道战局会如何发展了。赵匡胤说，我想听听你的见解。赵普说，北汉太原处于西北二边，一边是辽国，干戈不断，一边是西夏，纷扰不已。如我一举而下北汉，则两边之敌我一面独挡，其难克制啊。不如暂且留着北汉，由他缓冲二边，等到我削平了南方诸国，大军再回首一击，北汉弹丸之地何愁不灭呀？赵匡胤鼓掌说，正合我意。赵普接着说，四川孟昶、南汉刘长、吴越前处、金陵李煜，都不是开明君主啊，推行霸道，百姓遭殃，我分头出击必定成功。赵匡胤说，要选派忠良守纪的战将，多谋善断，战之能胜，胜之能安民。赵普提出由石守信、曹彬、潘美、王全斌四人分头统兵指挥。赵匡胤当机立断，连夜召集四位战将挂帅出征。十几天之后，几十万大军冒着风寒，脚踩冰雪，金戈铁马，直指江南。石守信率领的大军是赵匡胤的首发人马，最先投入战场，直抵临安。吴越国王钱俶见大军压境，索性率文武百官开城，献上了两浙十三州，石守信不战而胜。第二路人马是大将曹彬指挥的十万大军攻打南唐，沿江城市望风而降，曹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困了金陵，素无斗志的南唐军队一触即溃，后主李煜只好投降。南汉地处朝阳琼海，潘美率军过江进入作战较晚。南汉王刘长是个暴君，依仗抚元千里，连结外夷，远离中原，独霸一方，驱使军民步步设防。潘美这路兵马是赵匡胤特意钦点的精锐之师，走一路打一路，攻到了广州，两军对阵，形势严峻。潘美感到 战线太长，供应不足，而且气候潮湿，士兵大都感染了瘴疫，只有背水一战。于是率部轮番拼死冲击，终于突破生擒刘长。征讨西蜀的大军是赵匡胤的前卫兵马，统领王全斌沿着当年司马昭消灭刘禅政权的路线进军汉中，夺取剑阁，兵临蜀王孟昶的成都城下。孟昶早知宋王朝要派兵西来，储粮练兵，依托着雄关险隘准备固守。但是孟昶君臣奢侈腐化成风，连尿壶便器都用珍宝装饰，人民厌弃，所以成都的防线经不住王全斌猛烈的打击，顷刻之间土崩瓦解，孟昶马前起降。赵匡胤的四路大军各传捷报，携带着四国君王班师返回汴梁，京城万民空巷，歌声笑语如潮，欢迎王师北归。大丞相赵普首先接见了四位大将，对石守信说：你一战而成为名将，谈笑间扫清了吴越王国。对潘美说：路迢迢，蛮烟瘴雨，你从天上降下神兵，功劳要写进麒麟阁里啊。对曹彬说：你是石头城上杨军威，削尽六朝脂粉气，比得上历史豪杰。对王全斌说：蜀道难，难在战道连云，你骑兵突袭，有关张之勇，又有逐歌神机，征西史册蜀第一。接见了四位大将之后，又接见四国的王国君臣。蜀王孟昶抢先说：我等合蒙圣上不杀之恩，愿为奴仆，永远服侍宋王。南唐李后主说：我愿意把金陵清歌曼舞，翠衣红袖，引入中原帝王之家。南汉王刘昶说：我尽献南国珠宝，洋人玩意儿，只求不死。最后吴越王钱俶说：我家数代祖传，以小事大，犹如儿子侍奉老子，恳请丞相不要忘记。赵普回答道：尔等骄奢淫逸，亡国败家，祸国殃民，皇上仁得天下，不加追究，你们应罪己思过，痛改前非，纳土称臣，诚心皈依。献俘之后，赵匡胤传下旨意，盛宴庆功，接待各国来归之君臣，以示天下一统。五凤楼前春满宫殿，音乐四起，文武两班相互辉映，龙虎风云是相。五凤楼前春满宫殿，音乐四起，文武两班相互辉映，龙虎风云是笑光出照。丞相赵普慨然赞叹曰：当初起义之时，曾梦龙虎风云之会，今日果然实现，但愿天南地北平安万年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戏剧故事风云会，责任编辑张兰芬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移桥禁旅》。《移桥禁旅》的原剧作者是我国前期的杂剧作家李文蔚。李文蔚是杰出杂剧作家白仁甫的好友，所作杂剧12种，仅存2种。《移桥禁旅》是历史剧，取材于《史记》，写张良因阻击秦始皇失败，潜藏于下邳，被黄石公发现，相约移桥，为黄石公禁旅得三卷奇书，后成为汉王刘邦的军师，在洛阳之战中单身入敌营，以连珠妙计克敌制胜。好，下面就请收听戏剧故事《移桥禁旅》，改写杜果，演播高慧斌。 河南边境有座铜柏山，主峰叫太白顶，山势峭拔险峻。张良策划刺杀秦始皇失败，仓皇出逃，走到太白顶，遇到大雪封山，迷失了方向。忽然见太白顶上走下一个老翁，如履平地，张良以为是太白金星下凡，赶忙拜倒在雪地上。那老翁说，我并非仙人呢，不过是一个看惯了时事，爬惯了山峦的采药老人。老人把张良带到他的洞中避雪。五天之后，天气放晴，老翁送张良出山，指着往东北的一条路说，你是个忠孝之人，我只给你一条大道通往下邳，那里是七国纵横之地，北连齐鲁，南出吴越，西望秦陇，英雄豪杰出没其中，你在那里寻师访友，结交豪杰，近可以躲灾避难，远可以立身扬名，好自为之，去吧。深山老人怎么知道张良是忠孝之人呢？原来张良在万分危难之中遇到老人替他遮风挡雪，食同餐，睡同床，他感激涕零，于是就把满肚子心事告诉了他。张良原是韩国的贵族，从祖上直到父亲武氏都是韩国的首席大臣。秦王嬴政掌权以后，发动了吞并战争，首先攻韩，俘虏了韩王，消灭了韩国，张良国破家亡，发愤报仇。秦王嬴政巡游，经过博浪沙，张良派遣大力士以锤狙击秦王，可惜击而不中，从此张良陷入了流亡生活，因此深山老人才为他指出了一条英雄群起的大道。第二年，潜藏在下邳的张良已经融入当地平民之中，寄居在一个庄园里开馆教书，遍访名士，研究策略兵法。休闲的时候，流连于酒馆茶房，结识侠义好汉。这张良为人谦逊随和，很得人缘，他的号叫子房。在下邳，他将子房颠倒过来为房子， 作为自己的姓名，所以下邳人只知有一个学者房子，而不知有张良其人。然而张良巧妙的隐蔽却被一个人识破了，这个人就是黄师公。黄师公是长期隐在民间的一位智谋家，集一生心血写了三卷奇书，研究春秋战国纵横捭阖的战略、策略和战术，集中统帅、名相、良家、策士的智谋加以升华，提出了兴国安邦、统军作战的一条条奇迹。黄师公生于冀北古城山，幼年父母双亡，顽强的生存，帮百家工，吃百家饭，接受了百家的智慧，曾经得到神师的指教，他苦学十年得以成道。因山下有一巨石生成黄色，自名为黄师公。他默默地观察了张良好久，忽然悟出此人不就是集忠孝于一身的张良张子房吗？不禁喜出望外，说继承我事业的人有了。黄师公选了一个中午，他料定张良此时必经宜桥，便等在那里。张良时机上桥，看到黄师公聚栏而坐，鹤发童颜，道貌仙姿，非常意外的是，这个老人开口叫道：小子张良。张良想，我在下邳改名为房子，无人知道我的名字，莫非是秦王的暗探？假装没听见，可走了两步又觉得不对，这老人满头白发，慈善祥和，呼我不应岂不失礼了？于是回过身来，略有歉意的点了点头。黄师公笑了，说：张良，好小子，你在这里呀。张良惊奇地说：老先生，您怎么认得我？黄师公说：我怎么不认得你张良张子房啊？说着脱下鞋甩到桥下去了，对张良说：小子张良，你把鞋给我拾来啊，我收你做个徒弟。张良想，这老先生怎么捉弄我呀？去拾吧，来来往往的人看了会耻笑我；不拾吧，又对老人家不敬重。算了，宁可失笑不可失礼呀。于是他走下桥，拾起了鞋，回到老人的跟前。老人又伸出脚，让张良给他穿上。张良躬身给他把鞋穿好。黄师公微笑着说：孺子可教啊。张良，我和你有缘。五天之后啊，早点来这儿等我，我收你做个徒弟，传给你安身兴国之法。说罢步履轻松地走了。五天到了，张良正在犹豫，去了他疯疯癫癫的有什么法可传呢？不去又怕他老人家在那儿等，犹犹豫豫地走上了宜桥。天已经亮了，张良吃惊地发现那个老先生已在桥上等他呢。张良硬着头皮上了桥，老先生骂道：好小子张良啊，我约你早点来，不想你这样怠慢，姗姗来迟。张良连忙解释说：师父息怒，师父息怒。老先生说：小子听着，再给你五日之期来此相会，我传你安邦定国之书，若再来迟了，我不饶你。说罢拂袖而去。又过了五天，这回张良不敢睡觉了，三更前就去了宜桥。走上桥头，星夜如水，张良四下张望，这师傅还没来，这才松了一口气儿。等到鸡叫头遍，师傅来到桥顶， 只听他边走边叹道：“哎，这小子和我无缘呐、无缘呐。”张良应声答道：“说师傅，徒弟等候多时了。”黄师公一看，欣喜地说道：“哦，你来了，有缘，有缘呐！”说着双脚一扬，两只鞋子又甩到桥下去了，吩咐道：“小子，给我把鞋捡起来穿上。”张良心想，这师傅有这种癖呀、摸着黑把鞋找回来，跪在桥上替他把鞋穿好了。黄石公笑着说：“你是栋梁之才，无暇美玉，但是玉不琢不成器啊。我传你三卷奇书，上卷讲韬略，中卷讲兵法，下卷讲计谋，此书非同小可，秉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老冉之要义，包含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精华，揣摩兵家将帅群雄霸主纵横谋士的计策，可以立身，可以兴国，可以统军，可以克敌。你若苦读此书，孜孜不倦，融会贯通，定能成为天下第一能臣。”张良双手接过奇书，顶礼膜拜道：“张良若能枯木逢春，定当重报师父传道之恩，望师父告诉我姓名和住地。”师父说：“你日后若得志，可到冀北古城山下见以黄石，便找到我了。”话落风声，转眼儿人已经不见了。张良得了奇书三卷，如干枯的土地遇到酣畅的春雨，如醉如痴的研磨，拼命的吸取。渐渐的，他贴近了天机，走出了困境，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。数年之后，张良进入汉王刘邦的决策层，从此不离刘邦左右。他帮助刘邦运用计谋，联合英布、彭越等武装集团，共同抗衡项羽。发现韩信，动员韩信归属刘邦，劝刘邦破格重用韩信为大将军，这都是张良的决策，这成为刘邦战胜项羽的决定性因素。在项羽和刘邦楚汉相争的对峙阶段，盘踞在洛阳的申阳武装集团和项羽联盟牵制了刘邦的主力，成为刘邦侧翼的大患。刘邦决心要吃掉这股势力，请丞相萧何、元帅韩信出兵征讨。但申阳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又有大夫陆贾才智过人，萧何、韩信不敢轻取呀、把军师张良请来商议。韩信要用奔袭的战术，萧何要用围困的办法，张良都觉得不妥。他认为把兵力置于强敌之前，容易遭到项羽从背后袭击。张良提出用连环计智取。第一计，以钓饵诱出陆贾，使申阳文武分开，兵力分散，全歼陆贾兵力。第二计，伪装成陆贾之人马，反城袭击，全歼洛阳之敌。第三计，再以伪装申阳之人马打击项羽西进的兵力。萧何、韩信听了极为佩服，但连环计的核心一招是怎么把陆贾引出来？张良说：“我愿意做这个钓饵。”他分析陆贾心怀二志，久想脱离申阳投奔项羽，而项羽十分的恨我，我去到洛阳，陆贾必定要申阳抓我，他会借把我献给项羽之名分兵出走。萧何、韩信都认为军师单身前往过于危险。张良笑道：“至于死地而后生吗？ 何况这是我忠君报国的机会，只要丞相和元帅把网张开，我虽然在敌手，也是有惊无险。韩信问：“这网如何张开啊？”张良说：“派灌婴伏兵于途中，全歼陆贾人马；派张耳围洛阳，隔开申阳与项羽的联系；派范哙吸引项羽的西进兵力，节节阻滞，待机反击。”萧何、韩信说：“我们亲自张网，抵前指挥，随时接应军事。”初夏，洛阳城牡丹盛开，申阳和陆贾正在赏花饮酒，正喝得高兴，听得探马报道说洛阳四周发现了刘邦兵马的踪迹。不久，门卫又报说有一个云游先生要见元帅。申阳说不见，陆贾却说要见。申阳问为什么，陆贾说此人必定是张良。申阳说你怎么料定是张良呢？陆贾说自从刘邦用韩信为帅，所向无敌，收成十余座，下一步棋必犯我洛阳，而我洛阳深挖沟，高筑墙，积草屯粮，坚守不战，他韩信打不开，砸不烂，无计可施，只能派张良来当说客，劝元帅归顺刘邦。申阳说那好办，绑起来杀了。陆贾说不可。申阳又问一个为什么，陆贾说我考虑多时了，张良是项羽痛恨的人，杀之无用，如果把他献给项羽，项羽一定格外的信赖元帅，扩大你镇守的权力、地盘和实力，何乐而不为。申阳说好，带张良。张良走进花厅，申阳双眼圆睁，怒气冲冲地喝道：张良，你是刘邦之臣，是个卖嘴皮子的人，今天当说客说到我头上来了啊！你真是飞蛾扑火呀。张良微笑道说：元帅，你曾听说过说客有三等吗？申阳说没听说过。张良说一等为国，二等为名，三等为财。我不为名利，也谈不上为国，这叫什么飞蛾扑火呀。申阳说那你为什么要来？张良说只为元帅的贤德，亲自来体验一二。申阳说我深沟壁垒，坚守城池，不听你那套。张良说元帅，可曾听说过反对说客也有三等吗？申阳说新鲜，我没听说过。张良说一等固守己见，二等怕得罪霸主，三等嫉贤妒能。陆贾插话道：元帅，这是张良的激将之法。申阳大怒说：张良，你敢侮辱本帅，绑起来送给项羽。陆贾起身向申阳说道：我亲自带兵押解去彭城，带元帅把他献给项羽，以示元帅忠贞不二，恐怕途中出事，要求有二：一，囚车要牢；二，兵力要多。申阳说好，一切听你的，挥手走出了花厅。陆贾率领一支兵马押送着张良走了两天，隐隐地望见项羽的都城云龙山就在前面，于是放心大胆地前进。兵马转过一个土山，进入一个无名的山坳，发现前面有一支人马打着西楚霸王的旗号，旗下闪出一员大将。陆贾问来者是何部人马，那将军答道：我是项羽手下的大将项庄，听说洛阳拿了张良，特来接应。陆贾说我元帅申阳拿住了张良，由我献给楚霸王。话还没说完，那自称项庄的将军快马如飞，瞬间已经到了眼前。再细看，哪里是项庄啊，分明是刘邦手下的猛将灌婴。这陆贾大吃了一惊，待要回马， 已经被冠英一把攥住拖下马来了。张良出了囚笼，和冠英迅即安抚陆贾的兵马，重新组合为汉王刘邦的新军，仍留用陆贾为统领，归冠英指挥。于是冠英的兵马仍伪装成楚霸王的援军，打着西楚旗号，原陆贾的部下仍打着申阳的旗号，星夜奔袭洛阳。洛阳城中已经乱了套了，陆贾大夫一走，这申阳跟前没了个出主意的。眼看着刘邦大将张耳的兵马已经围了城，是出击还是固守啊？他举棋不定，几次派兵飞驰彭城向项羽求援，都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焦急之中，听得飞报说陆贾大夫带着援军已经到了东门，申阳立即奔上了东门城楼，命人挑起灯来。城下黑影统统，排在前面的两支人马，一直打着自己的旗号，一直打着楚军的旗号。陆贾端坐在马上，并骑的是一位威武的楚将。申阳问道：“陆大夫别来无恙啊？”陆贾也让人挑起灯来，拱手答道：“托元帅虎威啊，一路无阻，把张良献给了楚王。楚王高兴，赐黄金万两。听说刘邦兵犯洛阳，霸王命大将项庄率精兵5000，随我星夜驰援，共御刘邦。”申阳大喜，敞开了城门，陆贾和冠英并齐入城，随带的兵马像水淌一般流向了四门。申阳忘乎所以，只带着亲随数人，三骑并行，申阳聚中，陆贾和冠英一左一右。走到府前大街，陆贾说：“元帅，你的路走到头了。”申阳说：“什么话？”陆贾说：“冠英将军还不动手？冠英早有准备，手到擒来。”申阳大怒道说：“陆贾，你犯上作乱，我的50000人马定饶不了你。”冠英说：“已经晚了，四门早已大开，洛阳已在汉王刘邦的掌中了。”申阳暴跳如雷，忽然一声炮响，灯火如同白昼，汉军大将张耳率领着一群将校拥簇着萧何、韩信、张良迎接而立。张良笑着对申阳说：“你是鼠目寸光，不识时务啊，有勇无谋，至有今日之败。”申阳见张良雄姿英发，谈笑自如，惊得目瞪口呆。张良严令四城不得泄露半点风声，派遣张耳、冠英打着申阳的旗号，换上申阳兵马的装备，兵不厌诈，仍由陆贾引导，再次伪装援军进攻项羽的西晋集团。项羽西晋集团的主将钟离昧一路受到汉将范哙的阻击，打不掉也进不了，十分的恼火，忽报大夫陆贾起洛阳之兵来助攻。钟离昧高兴之至，命让出一块阵地，谁知道这一让就不可收拾了。张耳、冠英、陆贾三支人马从钟离昧阵地的半腰横扫过去，范哙又从正面冲杀过来，钟离昧弹压不住，丢盔卸甲，只身逃回了彭城。洛阳之战的连环一击，刘邦夺得了洛阳，歼灭了申阳集团，击溃了项羽西晋的兵力，楚汉相争的优势开始向刘邦倾斜。庆功会上，刘邦向张良、萧何、韩信、张耳、冠英、范哙敬酒，对张良说：“军师张良乃天人神算也。” 刚才您听到的是戏剧故事《移桥劲旅》，责任编辑张兰芬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